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11集，收件人 LW。 在场其他三人谁都没有想到左秋荣会有这个动作，一时间气氛像是凝滞了。叶师兄的话也卡了半截，他看着左秋荣抿了一下唇，一向温和考究的面容上浮现了薄怒。 左师妹， 左秋荣脸上的表情却更像是愤怒，他看向叶师兄言辞犀利。 我们研究了一个月，项目都已经有策划了，这个时候让他加入，坐享其成。 从几天前廖院士让秦冉参与研究开始，左秋荣就心如已逝了。廖院士对秦冉的看重，他一点一点都看在眼里。作为研究员的学员，左秋荣原本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他当时忍耐了一个多月，才让廖院士愿意让他进去帮忙，才得到了廖院士的信任。如今廖院士对秦冉的宽容态度让他忍不住嫉恨。 我们这一个月根本就没有研究多少内容，这一点你也清楚。 叶师兄耐下性子跟左秋荣讲道理。 廖院士说了，小师妹在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到帮助。 就算没有廖院士的话，就凭秦冉昨天的天赋异禀的计算，叶师兄也愿意带他一把。左秋荣慢慢地将纸张揉成一团，他看着叶师兄冷笑道。 哼，提供帮助，他一个刚进实验室的新学员就想要进入我们的团队。叶师兄，你回去告诉他，让他进实验室老老实实学个三五年，再来参加这样的比赛，再来跟我说他能提供给我们帮助。 他把纸随手扔到桌子上，饭也没有吃，直接拿着自己的钥匙跟手机离开了。研究院都极其讲究资历，秦冉这种新学员就跟刚进大公司的实习生没有什么两样。左秋荣跟叶师兄进研究院好几年了，才熬到如今这个地位。秦冉这种连研究院都还没有进，在物理实验室就遇到了刚好来做实验的特级研究员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左秋荣跟叶师兄不欢而散，余下两个队友面面相觑。这两个人都是在读博士，知道叶师兄跟左秋荣在特级研究员的研究室工作，他们这个项目大方向还是廖院士指点的，所以对新成员的半途加入并不反感，尤其对方也跟叶师兄是同一个实验室的。只是左秋荣跟叶师兄两人的战争，两人也不敢随意加入。 叶师兄， 两人看向叶师兄，做起了和事佬。 别因为一个要新加的小师妹跟左师姐闹了矛盾。 这两人想要熄灭战火，左秋荣看起来气得不轻，想来是没有和解的可能，只能朝叶师兄这边入手。一个在项目上跟叶师兄一样占有领军地位，一个是不知道名字的小师妹，一个领军人物左师姐。这两个新成员嘴里讲和，但实际上心里的一杆秤已经偏到了左秋荣那边。多一个小师妹少一个小师妹倒是无所谓，但叶师兄跟左师姐这两个核心人物一个都不能少。下午廖院士的实验已经进展到了中期，他最近偏爱让秦冉算各种磁场电流数据。叶师兄吃完饭回来后就一直心事重重的，等秦冉算完了最新数据之后，他才有些愧疚地找到了秦冉，压低声音： 小师妹，抱歉啊，报名表不能更新了。 没好意思跟秦冉说，左秋荣撕了报名表。秦冉放下电脑，听到叶师兄的话，他也没有失望，只是笑了笑，眉眼依旧清淡。没事，还是谢谢师兄的好意。 这让叶师兄更加愧疚了。他心事重重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台，在各种竞赛项目群里寻找其他项目人没有满的队伍，只是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队伍。完全没有想到，秦冉这会儿是半点也没有受到影响。他坐在椅子上，甚至还打开了微信，找出南慧瑶、邢开跟楚恒的头像，拉了一个群。 卧槽，冉冉你被盗号了！ 邢开特别激动。 大佬，你是不是要带我们打游戏了？ 楚恒倒是挺正常的，没有发什么，只是询问秦冉是不是有事儿。秦冉手指撑着下巴，没有，就是有一个物理研究项目，还缺几个队友，你们有兴趣吗？ 最近京大 A 大都盛行的室内机器人研究， 因为云光财团发布的智能机器人跟智能管家，国内外的高校都起了一股智能研究风格，物理系今年成为了热门行业，预计明年高考分物理系又要高出几分了。 嘿，这个我喜欢。 心里还想着九州游的邢开记得自己是全班倒数第一。 我可以吗？ 秦冉慢条斯理地戳着手机，没意见我就上报名单了。这三个人除了邢开还有点纠结，其他两个人都答应得非常爽快。提交名单要几天的反馈，明天又是双休，秦冉就跟他们约好了下个星期一详细的聊研究项目。三个人都发了个 OK 的表情包。确定了三个人都参加，秦冉这才跟徐校长通知了人选，把三个人的名单发了过去。徐校长先是回了一串省略号，紧接着又回了一句， 剩一个名额，还有什么人要往上报吗？ 秦冉手指着下巴，没有。跟徐校长确定了名额后，他就退出了微信。当然秦冉并不知道，他退出微信之后，那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在京大资料库找了一堆机器人跟智能的资料。关了微信，秦冉重新打开徐校长之前让他研究的项目，伽马射线、阿尔法射线在电子之间的碰撞吸收新的放射性物质，伽马射线更是反应堆核能跃迁产生的对人体最大的影响的射线，侵蚀核酸跟蛋白质还有酶，导致体内各种细胞的正常运转，载体蛋白失去运转功能等等，造成细胞衰老死亡。这一点至今只有顾希驰跟程俊发布的医学研究报告攻克了载体蛋白活性的难题，他们研究出来的一种酶激活了载体蛋白的活性，只是陈淑兰没有坚持到那个时候。这两人一辈子都在跟这个研究做抗争，却没有能逃脱辐射的命运。秦冉抿唇，他翻到了下一页。晚上六点，程俊拿了车钥匙出门接秦冉。他出去后只剩程木一个人，没有多久程文如进来等秦冉放学，他要跟秦冉商量星期天的事儿。秦冉还没回来，他就拿了个电脑搁在腿上处理公司的一堆邮件。程木跟程文如打了个招呼后就坐在饭桌上，拿起手机正在跟施立明聊天。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秦小姐？ 后天。 非常的言简意赅，似乎对秦冉的行程了如指掌。施立明非常膜拜。 谢谢程木先生。 程木本来想说不用谢，还没发出去一句话，外面的大门就被人敲响了。打开门，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眉眼一看就是个练家子，手上拿了个快递盒子，但本人看着并不像是快递员。 你好，请问秦冉小姐住这里吗？ 黑衣人礼貌地询问。程木面无表情地点头，黑衣人就把手中的快递递给了程木。 这是秦冉小姐的快递。 说完连代签都没有让程木签，直接转身进了电梯，行事作风跟其他快递员完全不一样。 程木已经不是第一次替秦冉拿东西了，面无表情地把秦冉的快递拿回来，然后随手放在了沙发边的桌子上，等秦冉回来。 冉冉的快递？ 程温如抬眼，程木就嗯了一声，继续转身回到饭桌边的凳子上，打开手机。程温如多看了一眼，快递上只手写了收件人的名字跟联系方式，看起来写单子的人非常暴躁，只是一通狂草，什么乱七八糟的收件名啊。程温如端详了半天， 以的 LV VW LW。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